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利维，硬叫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有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他在奥利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方法可以自卫，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利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工作已经不能填补空虚，因为克里斯朵夫在工作中间惯于掺入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里斯朵夫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对他是不够的。他们两人似乎也猜到了克里斯朵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很奇怪地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他破题第一遭来看他，神色有些骚动。克里斯朵夫不加注意，以为他是胆怯，他一声不出地坐下。克里斯朵夫为了免得使他发窘，便带他参观屋子。既然到处都有奥利维的纪念物，两个人就不知不觉地提到了奥利维。克里斯朵夫很高兴地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 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 克里斯朵夫以为他是来安慰自己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 我们高兴不见面就不见面。 亚诺太太红着脸，哦，我那句话并没有刺探你们的意思。 克里斯朵夫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起了他的手， 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的痛苦。啊，是的，我们不见面了。 他没有写信给你吗？ 啊，没有。 啊，人生多可悲啊。 亚诺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 克里斯朵夫抬起头来。 不，人生并不可悲，他不过是有些可悲的时间。 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一种哀伤的口吻又说， 大家相爱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 啊，已经相爱过就行了。 你为他做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 我并没有牺牲，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做他应当做的事情，要是不那么做，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字简直是荒谬极了，不知道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忧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你的牺牲才算是有价值的。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么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那还是去你的吧，你不配生活。 亚诺太太听着克里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他站起来， 再见了。 这时候克里斯朵夫才想起他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话要告诉他，便说， 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儿吧，好不好？ 不坐了，谢谢你。 说完，亚诺太太走了。克里斯朵夫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有见面，他既不给克里斯朵夫消息，克里斯朵夫也不上他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克里斯朵夫很喜欢他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而且他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者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阔别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候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爆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是认为法国的戏剧语言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句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演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演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里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句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做法郎索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里斯朵夫的注意。他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的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他的细腻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脸蛋儿，清瘦年轻， 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他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他的心灵。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像猫眼。他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的迷迷惘惘，半醒半睡，可是睁着眼睛窥视着，永远提防着，常会突然之间的发性子，流露出他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高，身体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瘦，他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着和头发的样式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他的骨子里还是有非常强悍的性格。他年纪大概不到30岁，克里斯朵夫在伽马西那里听见人家谈到过他，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他的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他没有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的报复。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搭火车到莫东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她似乎非常骚动痛苦，克里斯朵夫的出现使她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里斯朵夫注意到她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他不耐烦了，把克里斯朵夫狠狠地瞪了一眼。克里斯朵夫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他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那时候，克里斯朵夫才想到是自己把他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过了几天，在同一线路上预备搭车回巴黎，站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椅子，他又出现了。过来坐在克里斯朵夫的旁边，克里斯朵夫想走开，他却说了声：“你坐下吧。”那时没有旁人在场。克里斯朵夫对于那天使他更换车厢的事表示歉意，他说：“要是早知道自己使他发窘，他一定会下车的。”他冷冷地笑着回答：“哼，不错。那天你一刻不停地老瞪着我， 讨厌透了。啊，对不起，我自己也压制不住。你那天好像很痛苦。 那又怎么样？ 我那是不由自主的。倘若看见一个人掉在河里，你不是会伸手救他吗？啊？ 我吗？我才不会。我要把他的脑袋按在水里，让他早点完蛋。 他说这话的时候，既然有点嬉笑怒骂，又有点牢骚的口吻。因为克里斯多夫愕然地望着他，便笑了。火车到了，除了最后一辆，列车都已经客满。他上去了，车手催着他们。克里斯多夫不愿意重新上演上次的故事，想另找一间车厢，可是他说：“ 上来吧。” 克里斯多夫上去以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今天我无所谓了。” 他们谈着话，克里斯多夫一本正经地跟他解释，说一个人不应该对旁人抱着漠不相关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家都可以得益。 安慰对我不起作用。 克里斯多夫坚持着，他就傲慢地笑了笑。 不错，安慰人家的角色当然是对扮演的人是有利的。 克里斯多夫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对方是怀疑他别有用心，不禁愤愤地站起来，打开车门，不管火车开动就想往下跳。他好容易把克里斯多夫挡住了。克里斯多夫怒气冲冲地关上了门，重新坐下。那时候火车刚进地道。 你瞧，跳下去不是要送命吗？ 我不管。 克里斯多夫不愿意再和他说话。人真是太蠢了，大家互相折磨，又把自己折磨。人家想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反倒猜疑，可恶透了。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他一边笑着，一边抚慰着克里斯多夫，把戴着手套的手按在克里斯多夫的手上，亲热地和他谈着，喊出他的名字。 怎么，你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你也是一个大红人呐。我刚才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的。算了吧，别生气了。啊，咱们讲和。 他们握了握手，友好地谈着话。他说：“ 可是，那也不是我的错。我跟一般人接触的经验太多了，不得不提防。” 哼，他们也常常欺骗我，我却老是相信他们。 我看出你是这样的，你大概是个天生的傻瓜。 克里斯多夫笑了。是的，甜酸苦辣我一生尝过不少了，可是对我没有什么害处。我的胃很强，饱也没关系，饿也没关系，必要的时候也能吞下那些来攻击我的可怜虫，我反而身体更好。 那是你的运气。你呀，你是个男人。 而你是个女人。 那算不了什么。 那是很有意思的，做个女人。 他笑了。哼。可是人家怎么对付女人的？ 得自卫呀。 自卫。那么所谓善心也维持不久的。 那是因为一个人还不够慈悲。 或许是吧。可是吃苦也不能吃得太多。太多了，一个人的心会干枯的。 克里斯朵夫正想对他表示同情，忽然记起了他刚才的态度。 你又要说安慰人家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了？ 不，我不说这个话了。我觉得你心地好，非常真诚，我很感激。可是请你什么话都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谢谢你的好意。 他们到了巴黎，分手了。双方既没有留下地址，也没有说什么请去谈谈的话。过了一两个月，他跑来敲克里斯朵夫的门。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谈。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不时地在想起你，只要一会儿功夫，不会打扰你很久的。 克里斯朵夫开始和他谈话。 哦，请等一会儿好不好？ 他们不出声了。过了一下，他笑着说， 刚才我支持不住了，现在可好些了。 克里斯朵夫想问他， 别问我这个。 他向私下里瞧了一眼，把各种东西都看过了，估量了一下，忽然瞧见了鲁伊莎的照片。 这是你的妈妈吗？ 啊，是的。 他把照片拿在手里，非常同情地瞧着。 多好的太太，他运气不错， 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那没关系，反正你是有过这样一个母亲的。 那么你呢？ 他拧了拧眉头，把话扯开了。他不愿意人家问起他的事。 跟我谈谈你的事吧， 告诉我。 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生活方面的事。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不用管，你讲吧。 克里斯朵夫不愿意讲，可是不由自主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因为他问得非常巧妙，而他所叙述的正是使他悲伤的事，他的友谊的故事，跟他分离的奥里维。他听着，带着又同情又嘲弄的笑意。突然他问道， 什么时候了？天哪，我来了两个钟点了。对不起，此刻我的心情安定多了。我希望能再来，不是常常，而是有时候。这对我有些好处，可是我不愿意使你厌烦，浪费你的时间，只要偶尔谈几分钟就行。 啊，我可以到你那边去。 我不要你到我家来，我更喜欢在你这儿谈。 可是他很多时候都没有来。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有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无意中知道乌东病得很重，已经停演了几个星期，便不管乌东从前阻拦的话，径自跑去看他。人家回答说乌东不见客，但里面知道了克里斯朵夫的名字，又把他从楼梯上叫了回去。乌东躺在床上，病好些了，他还了肺炎，模样有了相当的改变，但始终保持着那副嘲弄的神气和锐利的目光。他见到克里斯朵夫，心里真的很高兴。要克里斯朵夫坐在床边，用着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谈到自己，说他差点死去。克里斯朵夫听着脸色变了，乌东却取笑他。克里斯朵夫埋怨乌东不早些通知他，而乌东却说：“通知你要你来吗？那才不呢！我相信，你连想也没想到我，那就是你的运气了。”乌东又俏皮又悲哀地笑着说：“我病中从来没有想到你。”只是今天刚想到，得了吧，你别难过。我闹病的时候谁都不想，我只求人家一件事，就是让我清静。我把鼻子朝着墙等着，愿意孤零零的死掉。自个儿痛苦，究竟是不好受的。我惯了，我受了多少年的折磨，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现在已经成了习惯，而且这样倒更好。你倒了霉，谁都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屋子里闹些声音，给你一些不识趣的关切，虚情假意的叹息一阵子。我宁可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死。 你倒很能够隐忍啊。 隐忍？我简直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咬紧牙关，恨那个使我痛苦的病。 乌东又和克里斯朵夫谈了一会儿，问他做些什么。随后乌东累了，厌烦了，就把克里斯朵夫打发走了。乌东约克里斯朵夫下星期再来。到时候克里斯朵夫正要出门，他忽然接到了乌东的电报，叫他别去。他说他正逢着心情恶劣的日子。后来过了一天，乌东又通知他去了。乌东差不多已经痊愈，靠窗躺着。那是初春季节， 天上照着晴朗的太阳，树木抽着嫩芽儿。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见过乌冬这样亲切，这样温和。他说，前天连一个人都不能见，便是克里斯朵夫也要跟别人一样受他厌恶。那么今天呢？ 今天我觉得自己年轻新鲜，对周围一切年轻和新鲜的人，比如你，都有好感。 哼，可是我已经不年轻不新鲜了。 你到死都是的。 他们谈着他在别后所做的事，谈着乌冬不久又要去登台的戏院。说到这儿，乌冬告诉克里斯朵夫对于戏剧的意见，他厌恶他，又舍不得他。乌冬不愿意克里斯朵夫再上他家里来，答应以后继续去探望他，可是怕打搅他。克里斯朵夫把比较不会妨害他工作的时间告诉了乌冬，约定了一种暗号，叫他用某种方式敲门，他随着自己的心绪而决定开或不开。乌冬绝对不滥用这种约会，可是有一次他去赴一个晚会担任诗歌朗诵，忽而临时不得劲了，半路上打电话去辞掉，转车到克里斯朵夫寓所来。他原意只想跟他招呼一下就走的，可是那晚上乌冬居然把一生的历史统统说了出来。悲惨的童年，乌冬从来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母亲在法国北部某城的近郊开着一所声名狼藉的小客店，许多赶车的跑来喝酒，跟女店主睡觉，同时还虐待她。其中有一个跟她结了婚，因为她有几个钱。她常常酗酒，打老婆。法朗索阿市有一个姐姐在小店里当侍女，做牛做马的辛苦到了极点，还被继父当着她母亲的面奸占了。结果是害肺病死的。法朗索阿是从小挨着拳头，看见了下流无耻的事。他皮肤苍白，性子暴躁，沉默寡言，童年的心中火气十足，野性很厉害。他眼看母亲和姐姐忍气吞声，受尽了痛苦耻辱，终于死掉。她可是意志倔强，不肯屈服。她是个反抗的女人，受到某些羞辱的时候，神经发作起来，会把打她的人乱抓乱咬。有一回她想自杀，结果没成功，刚开始上吊，已经不愿意死了，生怕真会吊死。等到她气透不过来的时候，就赶紧用抽搐的手指解开了绳子，一心一意只想活了。在这个暗淡的童年，只有一线光明。有一天，一个和他常常在小沟边玩的孩子，因为父亲是戏院里的门房，便带着乌冬冒着禁令去看了一次排戏。他们在黑暗里躲在戏池的井里头，舞台上神秘的景致在黑暗中愈加显得光华灿烂。那些人说着美妙而不可解的话，女演员那副王后一般的神气，她的确在一出浪漫派的音乐话剧中串演王后，把乌冬看呆了。她紧张得浑身冰冷，心跳得很厉害。等到排演完了，乌冬无论如何要看一看晚上的公演，他假装跟着同伴一起出去，却又偷偷地溜回来，躲在戏院里，伏在凳子底下，在灰尘中挨了三个小时。戏院快要开场，观众已经来了，他正想从躲的地方钻出来，不料被人当场捉住，大受羞辱， 结果是被押送回家，又挨了一顿打。那一晚，要不是已经知道他将来能够对这些恶徒报复的话，他一定会自杀的了。他打定主意，投到一般演员们寄宿的剧场旅馆去当侍女。他字也没有识过多少，写也不大会写，一本书也没有看过，也没有一本书可看。但他愿意学习，发奋用功，在客人房中偷了书，拿来在月夜或是黎明的时候读，免得耗费灯烛。因为演员们的生活毫无规律，他这种偷窃的行为很久没有被发现，至多是施主发一阵脾气了事，并且他把书看过之后还还给他们，可不是完整的，因为他把喜欢的几页撕了下来。书拿回去总是塞在床底下或者家具底下，让施主发现的时候以为从来没有出过房间。他常常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演员们念台词，随后他自个儿在走廊里轻轻地学着他们的声调，做着手势，人家撞见了便拿他取笑一阵，羞辱一顿，他只是气愤愤地不作声。这种方式的教育可以长久继续下去，要不是他有一次偷了一个演员脚本的话，施主大发雷霆，因为除了他，谁也没进过他的卧室，就咬定是他偷的。他拼命抵赖，演员说要叫人搜查，他便吓坏了，立刻扑在地下招认了，同时也招认了别的窃案和撕掉的书页。那演员大骂了一顿，但他的心不像外表那样凶。他追究吴东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一听到说他要做一个女戏子，不由得哈哈大笑，随后又仔细地问他。吴东把记得烂熟的脚本背了好几页，那演员非常奇怪，问道： 喂，你说要不要我教你？ 吴东快活极了，吻着他的手。啊，这个时候吴东打断了话，和克里斯朵夫说：那是我心底多喜欢他呀。不料那家伙立刻又补上了一句： 可是孩子，你知道什么都要付代价的。 那时乌冬还是个处女，人家对她的袭击她一向是拿出蛮劲儿来躲过的，这种野人式的贞操，对不洁的行为，对没有爱情的性欲的厌恶，是从小就有的，是家里那些悲惨的景象感应她的，她至今还保持着这种个性。可是他受到那么多残酷的惩罚，命运弄人，竟然到这个地步。那么你答应他了？ 克里斯朵夫问道。那是他若能逃出他的魔掌，我连跳在火里都愿意。可是他威下说要把我当贼一样送去法办，我无路可走，这样我就投进了艺术，投进了人生。 那该死的混蛋。 是的，我当然恨他，但从此以后我见得多了，他还不算是顶坏的呢，至少他对我没有失信，他把他所知道的那一套本领交给我，他介绍我进了剧团，我先得伺候大家，替每个人当差，串戏也只串跑龙套， 后来，有一天晚上，办侍从的女眷病了，人家临时把我补上去。从此我就当上了这个角儿。大家认为我要不得，滑稽可笑。那时我长得很丑，我始终是丑的。直到有一天，人家忽然认为我是超特的、理想的女人。那些混蛋，我的演技被认为一点不照规矩、荒唐胡闹，看客不赏识我，同伴们取笑我，但大家始终把我留着，因为我终究还有点用处，而且薪水很低。不但薪水很低，还得给人代价，每学一点东西，每次升级都要用肉体去报酬。同伴、经理、戏子前科、戏子前科的朋友，他不出声了，脸色发白，咬着牙齿，睁着恶狠狠的眼睛，但你可以咂摸到他心中流着的血泪。一刹那间，他又看到了当年那些耻辱和支持他的那股非战胜不可的强烈的意志。每经历一次新的侮辱，他的意志就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很希望死，但就在这些屈辱中间倒下去是太可怕了。要是在以前自杀倒还罢了，要不然等胜利以后也行，可是在已经堕入泥泥而毫无取长的时候死掉，未免……他半天不作声。克里斯多夫气愤之极，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恨不得把磨难这女子、侮辱这女子的那些男人一起打死。然后他不胜怜悯地望着吴东，站在吴东的面前，捧着他的头，扶着他的前额，亲热地抱着，叫了一声：“哦，可怜的孩子。”吴东挣扎了一下：“啊，别怕，别怕，我很喜欢你。”于是眼泪在乌东惨白的脸上躺了下来。克里斯朵夫跪在旁边，吻着乌东那美丽的细长的手，把两颗泪珠掉在了上面。随后克里斯朵夫重新坐下，乌东也定了神，很安静地继续讲他的身世。终于有个作家把吴东捧了出来，他在这个古怪的女人身上发现有魔性、有天才，认为她是一个戏剧的典型，代表时代的新女性。自然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他也把吴东占有了，而吴东在那么许多人之后也让他占有了，不但毫无爱情，甚至还有跟爱相反的情绪。可是他造就了乌东的名气，乌东也造成了他的名气。克里斯朵夫说：“哼，现在人家对你可没办法了，轮到你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了。”你以为是这样吗？于是乌东又讲起另外一件被命运拨弄的事。他对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坏蛋发生了热情。他是个文人，拿乌东最痛苦的秘密做了写文章的材料，然后把他丢了。我瞧不起他，把他看作跟我脚下的泥巴一样， 可是我爱他。 只要他叫一声，我就会跑去向这个该死的家伙低头。想到这点，我气坏了。可是有什么办法？我的心永远不爱我的理智所喜欢的对象。感情和理智，两者必须有一个受委屈。我有一颗心，我也有一个肉体，他们叫着嚷着都要求满足，我也没有制服他们的武器。我没有信仰，我是自由的。自由，老做着我的心和肉体的奴隶，他们要这个要那个，往往都是我不愿意要的。他们使我屈服，我只觉得惭愧。可是怎么办呢？ 乌冬停了一会儿，呆呆地用钳子拨着火灰，然后又说， 我看到书上说，做戏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事实上，我所见到的那一批的确是虚荣的大孩子，除了些争面子的小问题，什么思想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和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戏子。我相信绝不是我。总之，我替他们付了代价。 吴东打住了话头。时间已经到了夜里三点，他站起身子想走，克里斯朵夫劝他等天亮再回去，姑且在床上躺一躺。吴东却宁可坐在熄火的壁炉旁边，继续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谈话。 你明天会累的。我惯了。可是你呢？明天有事儿吗？ 我是个闲人，要11点才替一个学生上课呢，并且我身子很棒。 那就更需要睡觉了。 是的，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无论什么痛苦都抵抗不了瞌睡。有时候我恨透了，糟掉了多少光阴呢？偶尔熬上一夜，对睡眠报复报复，我倒是挺高兴的。 他们继续谈着，中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克里斯多夫睡着了，乌冬看着笑笑，扶着他的头不让他倒下来。他胡思乱想，靠窗坐着，望着漆黑的园子，园子不久也亮了起来。7点左右，他轻轻唤醒了克里斯多夫，和他道别。在同一个月里，乌冬又来了一回，恰好克里斯多夫不在家，门关着。以后克里斯多夫把公寓的钥匙交给他，让他能随时进去。果然，好几次克里斯多夫都出去了，乌冬在桌上留下一小束紫罗兰，或是在纸上写几个字，涂几笔速写漫画，表示他来过。一天晚上，他从戏院里出来，到克里斯朵夫家谈天。他发现克里斯朵夫在工作，两人谈了几句，就发觉彼此都没有上回那样的兴致。乌冬想走，可是太晚了，并非克里斯朵夫阻止他，而是他自己的意志不允许他再走。于是他们留着，都动了欲念，他们便互相占有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